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武侠大戏《都主有病》，改编自常佩文学，杨素原著，林少侠团队制作。第107集。萤火熄灭，长刀颓然落地，柳归藏的刀鞘狠狠地击在夏侯脸头侧，世界在他眼前旋转，大地扑面而来，冰冷的雨水浸没了脸颊，世界像噤了声，只剩下耳里尖利的长鸣。从他的视线望过去，刚好可以看见插在一堆货郎物事里的横波，淋淋如水的刀身映着他头破血流的脸。迷蒙之中，他仿佛又听见那个熟悉的呼唤， 小恋， 滴答滴答。牢房的屋顶破了，檐瓦上的残水顺着缝隙流进来，滴在地上，浸湿了一片地面。墙的高处开了一道窗，铁做的栏杆，每一根都有夏侯恋手腕那么粗。暗淡的光从那里照进来，让夏侯恋不至于伸手不见五指。四面都是石墙，角落里有一道矮门。墙很厚，除了天窗传进来一点风声，什么都没有。仿佛整座牢房只有他一个人。有的时候，似乎隐隐能听见别的牢房里锁链拖在地上的哗啦声，很快又没有了，像是幻觉。夜已经深了，黑暗笼罩了他的周身，只有天窗透进来一点点的光亮，他蜷在那道光亮下，看光里飞舞的尘埃，像无数个小虫没头没脑地乱转。他记不大清时间了，像过了五天，又像过了七天。他醒过来的时候，身上的伤口已经被包扎好了，很潦草，显然包扎的人只是不希望他流血过多而身亡。头侧很疼，他试着摸了一下，那里肿起一个大包。其实不用看也知道，他现在一定鼻青脸肿，惨不忍睹。他想，他再也没有机会报仇了，柳归藏一定在准备斩首大会。他能活到现在，是因为天南地北的武林正道赶到柳州需要时间。他练了四年的刀，钻研了四年的千丝傀儡技，最终还是没能打败柳归藏，甚至沦为柳归藏的垫脚石，帮助他重新登上江湖首座的宝座。笑话，真是个笑话。外头突然响起爆竹声，有烟花惊雷一般炸响在天际。夏侯恋仰起头，看见那一方微微泛紫的夜幕中升起万紫千红的烟火。他差点忘记了，今天是端阳节。他想起他娘，有一次端阳节，夏侯佩带他登苏州大报恩寺的高塔，那座塔有九层，最上面的一层可以俯瞰整座苏州城。从上面望下去，青瓦白墙鳞次栉比，像一个个小小的棋盘，百姓和车马像蚂蚁一样走来走去，黄黄灯火连成一片，整座城星夜如焚。他高兴地大喊大叫，扒在栏杆上说，我要飞。夏侯佩把他拎起来，这个女人的力气大得可怕，单手提着五岁的夏侯恋悬在栏杆外面，丝毫不费劲儿。夏侯恋吓得魂飞魄散，当即哇哇大哭起来。夏侯佩忙把他拎回来，头疼地说， 你不是要飞吗？让你飞一飞怎么还哭上了？ 夏侯佩就是那样，除了杀人放火， 干什么事儿都不靠谱。夏侯恋活到现在，还没见过谁像他一样的娘亲。可就是这样的娘亲，让他坐在自己的肩头，在重重人海里看戏台子上的大花旦唱戏，抱着他在乌篷船里听寒山寺的和尚撞钟，带他逛庙会，一直逛到最后一个小贩收摊。以前有人跟他说，世上有很多门，每一扇门后面都有一个屋子，每个屋子都有一家人。他那个时候还小，不懂事，看到别人都父母双全，有的甚至不止一个娘亲，只有他仅仅有个了胜于无的娘。他为了这个和夏侯佩发了一大通脾气，跑遍整个茄兰村，一家一家问他爹是谁，住在哪儿，没人知道，或者没人敢说。他没有得到答案，后来不了了之。现在他才明白，其实这个屋子里有他，有他娘，他就是一个家了。可是已经晚了，他的家已经没有了。鼻腔里涌上强烈的酸意，眼泪漫出眼眶，他蒙住眼，泪水从指缝里面流出来。他发过誓不再哭，他21岁了，本不应该再哭，可每次回忆起往事的时候，怎么忍也忍不住。时间一点一滴的流逝，外面的炮仗声渐渐小了，没了，世界重归寂静，天一点一点地亮起来。他听见远方的鸡叫，天光从窗外洒进来，白晃晃的，被窗棂分成一格一格铺在地上。矮门上的锁正在被人开启，他听见钥匙戳进锁孔的声音，他知道他快要被押上诛恶台了。柳归藏会当着天下人的面斩下他的首级，他的鲜血将喷洒在台上，和许多浸在泥土下的血融在一起。他要死了，他的鬼魂将步入黄泉。他愣愣地想，他会不会再见到他娘？他忽然明白为什么有人会相信有阴间这种东西了。原来所有关于轮回和地府的想望，都浮奏着与至亲至爱死后重逢的隐隐心愿。茄兰西南行役，课堂里乌烟瘴气，乱哄哄地坐满了人，有去西南走私盐巴的货商，有被官府通缉的杀人犯，还有在中原做皮肉生意做不下去，改在西南招揽客人的娼女。苍蝇在上空中胡乱飞，时不时在布满油渍的桌面上逡巡，把脏兮兮的几条腿探向盘里的牛肉，但很快又被赶走。大部分赶走他的手的虎口和手掌都长满茧子，那是常年拿刀的手。 诸位， 课堂中间的大桌子上忽然跳上来一个圆脸男人，声嘶力竭地吼叫， 诸位静一静，在下唐十七，请诸位听在下说几句话。 没人理他，吃饭的吃饭，聊天的聊天。唐十七一跺脚， 谁他娘的听我说话，我给谁一两银子。 驿站马上安静下来，所有人眼巴巴地瞅着他。唐十七手一挥，抒情和驿站的杂役搬进来一个大箱子，开始挨桌发银子。唐十七看了心抽抽的疼，但也顾不得了，罢了，反正是夏侯恋的银子，他心疼什么。 诸位可知两日后的诛恶台斩首？ 唐十七环顾四周，大声喊道， 当然知道。 有人回应， 江湖上都传遍了，柳归藏那个老乌龟 四处贴了告示，他抓到了伽罗罗的儿子无名鬼，两日后在柳州郊外诸恶台斩首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订阅收听下集同样精彩。